扫平倭寇那次，正是你我只带了士兵百人，倭寇数倍于我。本来我想夜袭，你倒好，不听将令，提着刀就杀出去。还好我带兵赶上，苦战了三个时辰才获胜。破军的嘴角扬起了略带得意的笑意，说道：“瞎说，你公子哥儿叫个倭寇，也要穿戴金盔金甲，大日头下800里外都能看到。我是怕你变成众矢之的，才冲出去的。后来，要不是我手刃敌酋，你哪里还有今天？分明是我救你，如今倒说是你救我了。”郑提督哼了一声，抗辩道：“哼，分明是你莽撞在先，如何现在又说是我招摇？做大将的若是都和你一般，连衣甲都肯不穿，上阵只穿布衣，如何在军士面前立威？”破军见争执不下，就转身朝着几十尺外弹压士兵们的王参将喊道：“老王，你年岁大，来做个见证。当年我们两人第一次出战剿倭，究竟是你们郑提督穿着招摇招来的倭寇，还是我莽撞争功打草惊蛇？”郑提督见破军居然要找王参将说话，也不回过身来，对着王参将喊道：“你好生回忆，莫要乱说。”原来当初郑提督和破军初次上阵时，王参将已是跟着两人的小队官，后来被郑提督一路提拔，这才做到参将之职。王参将正在呵斥那些看热闹的士兵，不料破军和郑提督突然发问，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张口结舌，尴尬异常。蜜蜡串在手里被他搓揉了好几圈，王参将才陪着笑答道：“啊，当初郑公盔甲鲜明，军心鼓舞，王公也是神勇异常，手刃敌酋，这个两位都是极好的。”破军见王参将回得圆滑，嘴里气了一声，回身不再看他。郑提督知道王参将老奸巨猾，谁也不肯得罪，笑了笑，也不再为难他，回过身问破军：“听说你岛上收养了几万只猫，万一你不在了，这些猫如何处置？要不要我帮忙？”破军回道：“如何处置？这个无需你劳烦，我自有安排。”两个人在宝船上聊天的功夫，海面上已经只能看到半个暗红色的太阳，晚霞逐渐暗淡，似乎在催促海面上紧张对峙的人们道别。一阵带着水汽和咸味的冷风掠过甲板，破军裸露在外的脖子显然感受到了这股风，他下意识地拉紧了大肠的领口，嗓子发痒，难以克制地咳嗽起来。郑提督说道：“哎，早告诉你少抽点那东西，对你身子不好。”说吧，郑提督站起来，光着脚站在冰冷的甲板上，对王参将说：“我的酒壶呢？”王参将见郑提督问，忙从腰间取下一个8丈大方形的银酒壶来，酒壶上雕着回首的麒麟和祥云，刀工细腻，麒麟的眼中镶嵌着红宝石，看得出是名家手艺。王参将双手捧着酒壶，恭恭敬敬走上来，交给郑提督，郑提督又递给破军。破军拧开壶口的软木塞，抿了一小口，眼睛似乎都变得透亮了。他问道：“这是不是金陵通济门旁杨家酒坊的老酒？”说罢，破军双手抱起酒壶，仰着头，喉结动了几下，将整壶酒都喝下肚，酒液从他的嘴角流下，一直流到了脖子上。郑提督背着手，讪笑着看破军如饥似渴地抱着酒壶，不肯松手，说道：“ 你怎么拿起来就喝？万一我要是下毒了怎么办？破军回了郑提督一句，哪怕你再手刃一回先皇，也不是能在酒里下毒的人。然后破军又举起酒壶，把酒壶底剩下的几滴都喝干了，这才依依不舍地把酒壶放下，迎着落日伸展开双臂。嘿，喝下这酒浑身上下都变得暖了，你还记得我爱喝他家的老酒，也不知酒房的老杨如今怎么样了。郑提督回答，老杨前年就没了，如今接管酒房的是他儿子小杨，还好酒味没变，和他爹在的时候一个样，知道你爱这口，在南阳只怕也很难喝到。出发前特地去了一趟南京城。破军摆弄着酒壶，嘴里喃喃自语，哎，世道变了，酒味儿还是没变呢。嘴里念叨了几遍，破军也站起来问郑提督，这酒就带了一壶吗？怎么可能？郑提督啪啪拍了两下手，王三将对中军官吩咐几句，两名亲兵抬上了一个大酒瓮，酒瓮上贴着四方形红纸，上面用黑笔写着大大的杨字。郑提督说道，我让人给你抬过船去。破军微笑着点点头，郑提督略微低头思索了一下，说道，12个钟点够用吗？大明人习惯以12时辰计算一天时间，但西洋自鸣钟转12圈却只有6个时辰，是以大明人习惯性将时间分为常用的大时和自鸣钟的小时。12个钟点说的就是自鸣钟转12次，也就是12个小时。海上各国人物混杂，故习惯用小时而非大时。破军收敛笑容，斜着眼看了一下郑提督，点了一下头。郑提督看到破军的鬓边也有了几丝白发，不禁产生出一丝悲悯，说道，那就12个钟点吧，你年纪大了，别再抽那东西，喝点酒早点睡。苦笑在破军脸上一闪而过，他也看到了郑提督的鬓角几乎都白了，头上也白了几缕，在朝中殚精竭虑勾心斗角的日子想必不那么好过。破军说，哼，别傻了，你才是啊，这个年龄胳膊腿都不比年轻人，今晚就别熬夜了。说吧，破军把饮酒壶伸到郑提督面前，郑提督没有说话，只是摇摇头。破军把饮酒壶揣到怀里，又紧紧大掌活动了一下肩膀，后退几步助跑之后，双脚腾空跳起，越过宝船和自己坐船间数丈宽的间隙，跳到自己船上。郑提督低头发现破军的铜烟袋锅还放在船上，连忙拾起来，对着对面船上破军的背影喊道，哎，你的烟袋锅。破军没有回头，只是摆摆手表示他不要了。郑提督迟疑一下，把烟袋锅紧紧攥住，闭上双眼。太阳几乎完全没入了海中，明亮的北极星高悬北天，它是航海者的保护星，即便没有思南，靠着这颗明亮的星，人们也可以找到北方。铁灰色的夜空当中，北极星熠熠闪烁，将周边的星星都比了下去，却又无比孤寂，正如同站在宝船船头的郑提督。破军跳回自己坐船没多久，几名明军小校用小舢板载来郑提督送的那瓮酒。破军面色平和，大氅披在身上，两只空袖子在逐渐变大的海风当中飘荡，一只手缩在大氅里， 摸着从郑提督那里拿来的饮酒壶。送酒的小舢板在卢手操纵下驶向正在收拢的明军船阵，明军中传来金鼓之声，船阵正在改变并转向撤离这片海域。判官郎君不知何时已经从走交船跑到了破军的坐船上，破军苦笑着对判官郎君说道：“哎，他还是防着我在蓬莱主炮的射程内，想必他是睡不着的。”判官郎君问道：“那何时开战？”破军掐着手指在大堂里算了算：“明天12个钟点后，也就是明天早上太阳出生是吧？”判官郎君说道：“要不要现在袭击？他们还在蓬莱主炮射程内，如果现在打，依我看足可消灭一半。”明军水师正在转向，谁都知道转向中的船只最为脆弱，也更容易发生混乱。破军知道判官郎君说的没错，他的蓬莱水师船比大明水师要少得多，素质更难相比，而且他的船只还分散在南洋广大海域的24卫所，想要完全聚集是不可能的。破军问判官郎君：“12个钟点，外海的卫所船只能聚来多少？”判官郎君心中默算了一下，回道：“按照距离算，12个钟点里能来6个，再过3个钟点，能再来6个。酸泥船勉强能赶到，雷鸟和霸下就……”破军低头沉吟着：“12个钟点内能来6个卫所，加上本岛的船，不到200艘，还是不够啊。”这时，明军已经收拢阵型，正在离开这片海域。破军坐船上，将士们议论纷纷，都在观望这场敌人在炮口前安然离去的奇景。破军终于下定决心，他抬起头对判官郎君说道：“就这样吧，明日我们就以这些船只迎敌好了，我自有办法。”判官郎君双手抱拳，对着破军行了个军礼，刚要离去，破军忽然又叫住他，说道：“留在蓬莱的楚指挥使和他那几个手下要好好招待，不可让他们乱走，也不可让他们带武器。”判官郎君心领神会，刚要离开，破军看到远处建文所在的锦衣卫海船正在海水里打着转，似乎有意想跟上大明水师，就又叫住判官郎君说道：“还有那艘船给我带回去，多派些船只看着，不要让他趁机跑了。”判官郎君再次领命，没多久只见十几条快船蜂拥而上，将锦衣卫海船团团围住。沈提奇及其识时务的举起双手，也叫手下都放下兵器，表示毫无敌意，在重船裹挟下跟上了蓬莱的大船队。破军看着锦衣卫海船被压着回到船队中间，这才放下心来。他回头又看到郑提督送来的内瓮酒，这酒瓮极大，里面装的酒足有100斤。破军脚下暗自蓄力，突然飞起一脚，将酒瓮踹出几丈远，直飞到对面辽船的船帮，砰的一声撞得粉碎，辽船船身为之激荡不已，激起了一阵骚乱，黄色的酒浆淋得满海面都飘着浓厚酒气，离得老远都能闻到，经久不息。这天夜里，蓬莱雾气昭昭，灯光彻夜未熄，源源不断的战船队满载着大炮和士兵从远海驶来，进入蓬莱的港口。远远看去，海面上星光点点，宛若成群的萤火虫在聚拢归巢。第45章，巨炮。距离蓬莱岛30里外的明军船阵，可以清晰地观看到对面的灯火， 嘈杂声甚至沿着海波被送达每一名明军的耳朵里。宝船会议厅内，20余名游击以上职务的军官穿着全副铠甲，将头盔抱在怀中，看着作战沙盘在议论战术。有时他们也会偷眼观看伫立在沙盘前冥思的郑提督，整个晚上在讨论的都是他们这些军官，作为最高统帅的郑提督却绝少言语。沙盘是用蜡做成的，堆砌出几座主要的岛屿，小木条做成的船只则分别插着大明字旗和蓬莱字旗，摆在两边对垒，还有一座木质的蓬莱岛模型。光从兵力上对比，明军可以出战的船只明显占优势，有将近400艘。至于蓬莱方面，至今所知有120艘左右。如果只是船只对决，明军有必胜把握。只是，破军的水师并不仅仅依靠船只取胜，蓬莱岛本身也是相当可怕的武器。它的4座巨炮以及所承载的炮台，足可抵消明军在数量上的优势。一名副将用手挪动破军的舰队，向着蓬莱的模型后退，说道：“敌军明日必不肯全力与我一战，与我稍一接触后，必定会引我军进入蓬莱主炮射程内，依靠要塞炮火反击。”另一名曾经在北方边塞与蒙古人作战，而在不久前才调到水师的游击说道：“破军这次久在明军，倒是深得我军对抗蒙古骑兵的真髓。”明军对抗蒙古骑兵时，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诱敌深入，然后依靠城墙上的火力进行反击，这种战术屡试不爽。另一名游击摆弄着木质蓬莱模型说道：“蓬莱除了4门主炮，3000斤以上大炮有400余门，全岛又可以因势变形，随时重新组合，将重火力对准主心入面，着实棘手啊。”蓬莱是一座可以自由变换形态的海上堡垒，如果破军的舰队退到防守射程内，整座蓬莱就如同一只蜷起身子的刺猬，让任何猛兽都无法下嘴。将官们再度陷入激烈讨论，或者建议集中猛攻一点，或者建议佯动诱敌，意见不一。这时一名哨探慌张地跑进来报告：“禀报提督，又有一支敌军进入蓬莱，大约有20艘，6艘大船，14艘中型船。郑提督抬起眼让他下去休息，旁边的中军官拿起相应的船只模型准备放在蓬莱一边。郑提督制止了中军官的举动，说道：“不必下了，本提督算定蓬莱可以出战的只有120艘船，再多无益。”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点半到2点，晚上11点到12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破军虽可召集200艘船只，但他的人马构成颇为复杂，许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以我大明威势，只怕有1/3的船不敢与我为敌，会拒战而自退。破军想必也明白人多并非优势，他宁可选用精锐，若是让那般毫无战意之辈也上阵，只怕冲乱后阵，不如不用。王参将忙奉承两句提督高明之类的话，又问道：下官看提督先时与那破军在船上相谈，颇有依依不舍之意，不知可有死战的决心？郑提督的眼神像鹰隼一般的朝着王参将一瞥，闪过了一阵杀意，吓得王参将诺诺而退。他知道郑提督生性刚毅，只是自觉对破军有所亏欠，并不肯让人多嘴，自己这是撞在刀口上了。郑提督说道：郑某是以奉皇命的大明水师提督之衔收缴逆贼破军，岂能因私废公？郑某与他今日一会，所说所为也算仁至义尽，往日恩怨都且放下不提，明日一战，众将都当奋力为战，不可稍有退缩。本提督当亲提御赐宝剑督阵，前进者赏，后退者斩，取得破军首级者当为首功。郑提督抽出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插在沙盘上破军旗舰的模型上，白晃晃的剑身由于这猛力一插，左右的晃动不已，系在剑柄尾部的天后宫护身符也跟着晃动不止。蓬莱名为岛，实际上连一块天然形成的岛礁都没有，完全是用硬木和金属构建而成的人工岛屿。构成这座岛的既有可以分离的船只部分，也有永固和半永固的冷堡、炮台、船坞、房屋等等，连接这些机关的是数之不尽的齿轮和铁链，驱动这些的动力则来自于中枢昼夜不息的燃煤锅炉。下组明军水师的4门超级火炮平时位于蓬莱的四角，这4门炮的身管长度都超过了50尺，用13道铜箍箍住炮身，平时清理炮膛，一名正常身高的后勤兵只需要弯下腰提着刷子就可以进入。铸造这4门巨炮，光是采购青铜的费用就几乎花光了蓬莱整年的预算，更何况这些大炮还是委托富有火炮铸造经验的萨马尔罕技师铸造，运输和安装当年都费了一番周折。这4门蓬莱巨炮都可以全方位旋转，向上仰角也足够大，150名炮手和观察哨则可以隐藏在与大炮同体的圆形铸铁隐蔽舱，这些隐蔽舱同样可以通过摇动手柄带动齿轮全方位转动。当巨炮装的是开花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足以将半里外的小船掀翻，就如同今天白天造成的效果一样。如果装的是圆形实心弹，炮弹会在海面旋转弹跳，释放的能量足够让一整支小舰队被撞碎船底而葬身海底。这些大炮唯一的缺点是打出一发之后需要长达1个钟点的漫长冷却时间，装弹也需要使用吊装机械，在这段时间里这些巨炮几乎是废物，需要周边安放密集的小炮进行护卫。建文扶着头巾仰望大炮高耸的向天炮口，炮身上的突纹装饰在夜间昏黄的火把映照下也清晰可见。破军之所以带建文来看大炮，是因为建文回来后认定是自己给蓬莱招来了麻烦，日本人锦衣卫和郑提督不都是跟着他来的，建文要求破军放他走，这样一来也许郑提督暂时就不会把目标锁定在蓬莱，也避免了一场死斗。破军对建文的要求不以为然，他说：太子爷小贤弟 你也太小看郑提督了。郑提督固然是要捉你，蓬莱他也是要灭的。愚兄既然不肯答应他归顺燕王，那么此战无可避免。比我二人今天将往日恩义道尽，明日唯有生死大战一场。 战争要死人的。建文看着穿着各种制服的蓬莱岛官兵们热火朝天地准备第二天的战斗，心下不自觉地泛起一阵哀伤之情。这些活蹦乱跳的人明日不知有多少要曝尸海上。人类究竟为何战斗？荣誉、理想，还是别的什么可以让他们放弃宝贵生命的理由？破军的目光柔和而坚定，他坚毅地对建文说道， 为了自由，我辈既生长于海洋，来去自由，燕王有何权利令我辈臣服？他用好言语来说，我自用好言语回他。他既然要用武力对我，我自当用武力回他。陈胜不过是一介庶族，都知道王侯将相本是五种，彼又何以天子自居，令我等海洋之民屈服？明日之战，不胜为死而已。 破军一撩大氅，伸出他囚禁苍劲的大手，按住建文的肩膀，说道， 你不是要杀郑提督报仇吗？如今机会正在眼前，难道你要退缩不成？ 建文将郑提督的生死放在心里权衡了一下，恍惚间觉得杀与不杀的界限似乎又模糊了。若是放在当初，或者是放在一个月前，他大约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我的目标就是杀郑提督。如今首任郑提督的机会近在眼前，他又难以确定了。杀了郑提督又能如何？难道我就快活了？快意恩仇之后，我又将如何自处？建文低下头思考了一会儿，心里下定主意，从肩头拿下破军的手，双手握紧了，认真地说道，若是能让你和你的兄弟们活着，我杀不杀郑提督都在两可之间。大哥你说过要和我一起乘着青龙船同去极东之国，小弟铭记在心，莫要食言。建文的答案出乎破军的意料，破军看着建文的双眼炯炯有神，知道他表露的是真情，这铁一般的汉子心中一酸，差点落泪。但是当着众部下的面，他不能表露出如此软弱的情感，但破军的口气还是变得软化了。破军说道， 愚兄答应你的事自然是要做到的，只是你身子娇贵，如今又丢了玉玺，无法操作青龙船，如何能够出战呢？ 小弟虽是不才，好歹能使得火铳，虽算不上百步穿杨，也能够十有九中。建文从腰上摘下转龙火铳来，他看着数十步外旗杆上一面带着白色像火焰边的大旗说道，看我打那旗下来。说吧，建文不等破军张口，也不认真瞄准，抬手就是一铳。只见铳口火焰喷射，夜空中响起扑的一声悠长闷响，那面大旗果然应声被打断，系旗的绳子晃晃悠悠掉了下来。这一声响引得周围干活的蓬莱将兵都停下手里的活计来看，见大旗果然应声而落，不觉声地发出一片叫好声和口哨声。旁边跟随的老何大孔上前要说话，却被破军微笑着拦住。他对建文说道， 先帝好冲法愚兄是知道的，只是郑提督有战舰400艘，官佐将吏数万人，你一把冲只能打3发子弹，又如何能打得进呢？ 建文收起冲说道，兵法有云，气之善战者现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郑提督兵马虽重，我以逸待劳，本就比他千里奔袭更有胜算。我这冲里虽然只有3颗子弹，杀郑提督一人足矣，又不是要杀进明军。再者 简文忽然看到一直跟着破军的脚上有伤的小奶猫正在破军脚边趴着休息。他之前从老何那里得知，这只小猫只是一条腿扭伤，倒也好了七八分，只是走路还有点跛。简文弯腰将小猫捞起来，手捏着它的伤脚揉了几下，那小猫原本不能动的脚竟恢复了活力，猛力蹬了几下，从简文手里挣脱，落到地上打几个滚翻起来，喵喵叫着绕着破军跑了起来。破军睁大了眼，他万万没有想到建文竟然有此异能。你体内有海藏珠？建文点点头。破军又问道，你的能力莫非是疗伤？建文又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算不上疗伤，只是把对方的伤势转到自己身上罢了。建文觉得右腿又酸又麻，显然是小猫的扭伤转到了自己脚上，好在伤得不算重。他想着待会儿要些药油来推拿一番，估计大致也就没事了。为了直观地向破军展示自己的能力，他认为这点痛苦倒还忍得过。哦，别的且不说，能在你身边你也算是长脚的药箱了。建文看似轻松，右脚早有些站不住了，疼得他悄悄伸出右手在腿上直揉。破军看着建文的怪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让一名胸口白月光里画着药箱的医官赶紧拿药酒来给建文推拿。哈哈哈哈，贤弟不光心善相佛，这待人受过的能耐也如佛子一般，看来寻找佛岛非你莫属了。医官的推拿手艺果然不俗，不出一刻钟，建文竟觉得腿不痛了，脚也又是自己的了。老何在破军身旁指着远处说道，大王快看，那边可是小郎君来了。大家一起朝老何指的方向看，果然是小郎君带着一众人过来，边走还边絮絮叨叨地说话。小郎君到了破军跟前说道，锦衣卫都被我缴了械关起来，除指挥使关一间，其他人另一间。原来破军回来后立即命令判官郎君去将还在岛上的除指挥使和他的手下都抓了起来。除指挥使本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让日本人将建文抓走，自己落得两手干净，再伺机而动，不料李千虎在海上出了岔子，后来又酿成这般大祸。破军和大明撕破脸，回来第一件事自然是将他抓起来。除指挥使带来的固然都是顶尖高手，但在海上和日本斗殴死了大半，剩下的人单势孤。判官郎君气他在蓬莱岛指使日本人绑票，亲自对他抱了一顿老拳，打掉除指挥使两颗门牙。这除指挥使手下的锦衣卫虽说个个都是高手，自己却是养尊处优，空落的一身好肥白肉，并不会半点功夫，被判官郎君打得哭爹叫娘，又让手下都缴了械。沈提琪八面玲珑，没少替判官郎君做事。判官郎君本是要让他自己回去，可沈提琪说，若是把众人都抓了，只放他和他兄弟两个，虚实说不过去，不如连他一起关了。判官郎君晓得他是要趁机讨好除指挥使，想着依破军不外将事做绝的性子，早晚还是要放了除指挥使，便将沈提琪和他兄弟与除指挥使关在一起，让他有机会与长官患难与共，也算是卖他一个近身之机。破军听完判官郎君汇报，忍俊不禁地笑了。这小子回头待放他去时，给对一张10000两的纸钞，想来正提督那边他也有好处，除指挥使但凡是活着回去也亏待不了他，这一趟蓬莱之行就属他赚头最大呀。判官郎君说道，百州厅那边已然安排好， 滞留在岛上的各藩国国王大臣，还有各海盗团的首领，都在等大王前去训话。还有这位太子爷带来的人也都安排去了，大王现在可否摆驾前往？ 去，现在就去。 破军将小奶猫抱起来放在肩上，拉起剑门，在判官郎君和众人簇拥下前往百昼厅。老何落在队伍后面，回首又看了一眼被剑门打下的旗帜，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哎，还未出战就先打下自家的牙旗，不吉利，不吉利呀。 作为南阳化外之地朱势力盟主的蓬莱，长久以来都有许多地方实力派海盗、商人、小国使节乃至国王常驻，这些人大都有着自己的势力，他们各自的武装船只通常也只是常驻在蓬莱的港口里维修，战时作为蓬莱势力的一部分，与蓬莱本土的驻留舰队一起出战。如今在百州厅内的许多人都是建文在之前的宴会上见过的， 不过当时他是作为铜雀的随从在客座上坐着，如今却可以在破军的主座旁落座。 铜雀、七里、腾格斯和哈罗德也早早到场了，腾格斯用绷带包着脑袋，建文问他在爆炸中震到的头部怎么样，腾格斯敲着脑瓜说还好，里面空空如也，所以伤害不大。铜雀若有所思，七里看着心不在焉，唯有哈罗德兴趣盎然。上次他没有跟着来百州厅赴宴，是以对现在人头攒动的景象颇有兴致。见破军进厅，厅内两百余人都起身迎接，此时大厅里的人分成左右两边入座，左边坐的都是外藩和属地酋长、海盗团首领以及海商等，右边坐的则是以判官郎君为首的七位已到达的判官，还有他们手下的大小将佐。破军让众人都坐下，用极其威严的声音开门见山地说道：今日之事大家都是知晓了，如今蓬莱岛外是大明水师接下的坚阵，数万敌人虎视眈眈，与当战当和，大王一声令下，我等自然有进无退，当效死命。大厅中两百余人一起怒吼，声音一浪盖过一浪。破军伸平双手，人们的声音逐渐平息。破军继续说道：大明水师天下无敌，近年灭国无算，统军的正提督威名赫赫，部下骁将如云，此战我军兵力只集齐一半，胜算不过三成，列位可愿与于共生死乎？ 我等情愿与大王共存亡。 大厅里再次沸腾了，人们慷慨激昂，特别是左边的许多国王和酋长都挽起袖子大叫，有的痛哭流涕，还有海盗首领当场披头散发，用匕首划脸，发誓要和正提督不共戴天，以至于破军不得不再次提高嗓音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惊奇冒险继续， 活力 X 档案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We were what is hell, and we were something else. Longing our lives again.